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全新一期的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开启直播，大家好，我们是智享生活周末的一个数码单元，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听友网友们去分享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你看啊，这眼看就到了8月底的时间了、啊。 哎， 所以呢，这8月底一过，马上9月份就要开始开学了、 哎。对于同学们来说，是非常复杂的心情。 哎呀，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时段当中，我们就要跟朋友们去分享一下了，怎么能够去激活一下自己对于这个上学的热情，是吗？ 哎呀，我现在终于可以痛快的想一想，小同学们，你们开始开学了，我的生活还是一样的。 你很开心是吗？ 对，我眼看着你们就要背包去上学，我的心情。 人家背包是背包客，你呢？依然没有能够达成自己的旅行梦想，是吧？ 对，所以 周一才会有。 对，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关键词就是开学季。 对，那么开学季呢，肯定要提前准备一些相关的用品之类的啊。 嗯。 无论是这个小朋友们还是大朋友们，都会准备一些新鲜的东西，比方说啊，一些新的电子设备。 对。 哎，像是一些平板电脑啊， 学习机喽， 笔记本电脑啊，学习机。那是用来玩的感觉啊， 电子词典哦。 我们主要还是跟大家伙来说说看这个两类啊， 对， 一个是大学生朋友们，另外一个是儿童类的朋友们啊，两种不同的那个年龄段， 所以其实都是和教育培训有关系的啊。 哎，对对对，那今天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开学季的数码礼物到底应该怎么挑怎么选，我们要跟朋友们去进行一些按照钱儿的问题，按照预算的问题，按照产品的品类啊，进行一些细分了。 包括您的需求， 对对对 啊，孩子的年龄段，咱们选择一些适合这些学生朋友们的电子产品。嗯、 是的呢，那今天呢，我们才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这样的一位来宾也是我们这个可以说是大学毕业了4年啊，大学上完了一遍都没见着的。我们来欢迎一下老朋友了啊，欢迎一下我们的评论员刘凯宇，你好。 Hello， 大家好。 嗯，那今天呢，镜头在那儿哈，啊，对对对，哎，正前方，对。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通过你的一些视角，帮我们去评判一下，或者要去分析一分析啊，到底哪些智能产品适合大学生们这个使用， 嗯， 开学使用， 嗯， 也适合小朋友们去使用，包括一些个带娃的父母们， 嗯， 年轻的父母们应该怎么样给自己的生活做一些指导哈， 嗯。 那这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在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第一个环节，关于资讯的问题，来赶紧关注一下我们的潮流风向标到底是怎样的吧。嗯，来看看今天我们的潮流风向标。来吧，这个资讯的第一个环节会发现啊，潮流风向标我们只好去口播一下片花了啊。这个 反正我觉得利用这一段时间吧，咱们念资讯的时候大家都可以互动一下，我们就是今天的主题嘛，既然是开学季， 嗯， 大家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好好想想您有什么需求， 对呀，啊啊， 或者打算有什么计划要购置什么，或者是您可以分享一下您的这个清单，我们都可以会聊到这个话题，我们的聊天室也开放了， 嗯， 希望您同步可以呢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的直播间，点击来寻找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今天直播间的情况。 是的， 稍后还有一些丰富的图片以及视频资料和大家一块分享。 来来来，潮流风向标，我们的资讯单元正式开始啊！看看今天我们的第一条资讯来自于哪些的方面？这个资讯的提炼一下关键词，这样我们的开玉也跟大家伙来一块聊着哈。 嗯， 好的。 关于这样的一个稳健的情况，在今年上半年的时间呢，这个锤子啊，他们也推出过了基于骁龙高这个845平台的这个旗舰产品坚果 R1。那这一回呢，也是跟去年年底推出这个坚果的 Pro 2啊，以及入门的坚果3，去搭构起了一个锤子中高低档的一个三个产品线。那在8月20号啊，本周的一时的时间，那锤子也是如约咱们在北京开了新品发布会，发布了坚果 Pro 2S。那对于这个情况来讲，能不能跟我们现在做一下相关的评述？你当时怎么看待这样的一款坚果的 2S？ 当然，我们也会有相关的这个现场的图片为证哈。 OK， 是这样，我觉得坚果每一款产品的上市都是经过深层打磨过的，因为老罗的这一个做事风格包括产品的一些要求还是挺高的。然后他的这款产品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亮点的，包括其实它有一个无线屏这个功能嘛， 嗯， 对吧？就现在很火这个功能，但是可能相关之前在摄像机里边，包括拍照里边有相关的功能，但是它能把它实现在屏幕跟浏览方面，我觉得还挺好的。 嗯， 这是个新的东西。然后其次就是它的配置方面，如果说日常使用的话，是算是一点问题没有，而且会非常顺畅。 嗯， 如果说你是有一些对产品有要求，包括一些我不太跟随大众的角度去走的话，我觉得这个产品还挺符合大家需求的。 来看看相关的情况吧。这个小米啊，这个坚果啊，坚果 Pro 2S 呢，命名就应该知道它是一个坚果 Pro 2的小改款，不是一个大的改款。那因此呢，锤子它并没有在外观方面，包括屏幕的尺寸进行过相关的改进，而跟去年一样，也依然搭载了一块6.01英寸的18:9的一个屏幕，那么 OLCD 的材质呢，也是能够比传统的这个16:9呢，是多显示63%的一个内容。我们来看一下外观，就长这样啊，就是目前来看没有什么变化，就是基本上跟以前是一样的， 反正是背部差不多长的啊， 嗯。就是说比较简单，现在好像基本上智能机都长得差不太多。 我记得反正就锤子是比较方的， 对， 是吧？ 所以锤子当时，你看它这个颜色，现在今年是稍微的，好像多元化了一些。 这不是可乐的颜色吗？是不是 俩品牌融了一块儿， 是吧 啊？那继续看一下吧。这个坚果 Pro 2S 它也引进了这个全新的蓝色的配色，将红色、还有白色、黑色这四个颜色一块使用啊，给大家一些新的选择。那当然，这个也采用了后置的指纹解锁方案。那么指纹解锁这个按钮呢，与锤子科技这个 logo 二合为一。除此以外，也提供了人脸解锁模式。我不知道这个解锁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因为我们始终没有拿到这个坚果的相关的机型在现场能够体验啊，包括之前我们曾经试过这个刷脸的这个功能，也不包含它，可能是因为货少吗，还是怎么个情况？你那儿有吗？ 我那暂时没拿到，它暂时只是给一些垂直的大媒体去做深度评测， 嗯， 然后 当时给媒体的评测机器的颜色还挺全的， 嗯， 但是给的差数不多， 但是这就很少见， 很少， 所以说能够留到我们手上的这个产品啊，我们期待一下吧，因为一直想上手一把，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去玩、这个、 上手一把锤子， 上手 是不是 有点暴力啊？听上去感觉是不是买一把锤子， 上手一把锤子 到底要怎样啊？来看看相关的配置，这回的这个 Pro 2S 呢，采用的是高通的710，也是采用的是10纳米的工艺，讲到了一个关于高通845平台相同的这个叫做什么 Cryo 架构，也配备了全新的这个616 GPU， 也依然提供了 4G 和 6G 两种的运行内存的搭配，包括它的这个存储空间是 64G 和 128G 两种版本。嗯，听到配置会觉得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异。我们来看图片、嗯、图片能够告诉到我们，就是目前来看它的摄像头的功能啊，后置是1200万加500万的一个 AI 双摄，然后呢是能够支持到这个双核对焦200种的场景 AI 识别，以及它的专业所谓 ArcSoft 一个专业算法，这就比较悬了。那对于这个算法来讲，怎么就 AI 了，怎么能够就体验的就好了，我们没有机器也不好说，但是通过别的媒体的评测能不能够略知一二呢？ 先是这样的，就不同家的算法其实都有区别。 嗯， 其实我觉得目前能达到真正 AI 的，现在其实没有太多。 那么 理论上是这样子。 那你认为 AI 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我觉得智能到你只要一拍照，可以分辨所有的场景，而且把每一个相对应的物体，嗯、包括人也好、物也好，给你做智能优化，而且会简单到不需要像后期的制作软件都不太需要才可以。但 是说以后就让美图秀秀就是无处可藏， 可以这样理解， 无处可 一键美颜，然后拍出来以后直接可以上传就 OK 了。 嗯， 但是我会觉得其实可能这个 AI 的路啊，现在可能应该还在初级阶段，路还早， 探索 我只能还藏着呢， 只、是刚把这个名字喊出去而已。 对，但起码咱还是得喊一喊， 对 吧？现在这个 AI 的拍照功能已经能够识别什么小猫小狗啊是蛋糕啊，还是一盘菜啊，还是这个什么一个静物啊，是个鸡蛋啊，还是一个花啊之类的哈、啊，是天空啊，还是沙滩啊，这些基本场景，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的使用来讲还远远都不够。 对 啊，但是未来我觉得呀，这个 AI 的功能也好，或者 AI 它将会融入到我们的这种手机的使用体验里边去，不应该让我们能够察觉到才是真正的 AI。 没错， 对吧？来继续看下面一张图片，看看它这个机器的侧面依然是比较的方方正正，但我觉得那样一根侧边框的线还挺好看，挺有质感的。嗯， 对， 这样一张线，它是正好贯穿了音量加减键和下面这个是电源开关键。嗯，但是觉得机身厚度应该并不是太薄，不过它用颜色弥补了一个情况啊，颜色弥补了一些对于机身的设计的缺憾。 嗯， 那它的价格毕竟是在这个2000元到2000多一点，不到2500的一个区间， 哦、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 其实 这样的一个表现来讲，我觉得还是可以。它并没有采用什么刘海设计， 没有， 它依然是全面屏 的。 对对对， 它有三个版本哈，嗯、其中这个4+64是1798起， 嗯， 然后呢6+128售价是1998起，而6+128售价是2298，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2000上下的产品。 所以这个也是能够算是给大学生们的一个推荐产品吗？你觉得？ 我觉得可以的， 可以的。 大学生这还是挺符合的， 但是买不到啊。 确实是买不到，而且现在找到那种人都买不到， 极客就是玩玩极客的人还能够，就是 对对对， 你说会不会加价？到时候 加价的可能性不太大，因为 现在的这个竞争这么激烈，各个品牌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诞生新产品的情况下， 对啊， 它如果加价的话，就是很艰难，是吧？ 现在是这样的，现在这个安卓机器的新产品生命周期从之前的半年缩短到3到6个月， 嗯， 对，基本上如果说你这样加价的话，买不到的话，再过两个月，可能新产品出来了以后，它就全是库存了。 哎， 就是 我想问句题外话，嗯、就是 OPPO 那个 Find X 的兰博基尼版，有没有能够买得到？ 后期应该可以通过渠道买得到，但是它一定不会量产。 现在也依然是比较这个很罕见， 是的， 就跟当时华为的那个 Mate RS 一样，保时捷版啊， 那个加了那个加价，线下渠道加价的时候有加了5000块，都买不到。 那个还真的是加价。 哦， 那个保时捷的那款应该是可以买得到，现在是二代了，对吧？ 现在这个保时捷设计的华为现在只是不加价了而已，但是也要排序。 而且就第一代也并没有降价。 没有， 嗯， 没有。 就是说你现在可以做什么叫定向预约、定向销售、定向生产及发货，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你下一单，然后他给你生产一台，给你发货过来，这么来。 哦，定制，它就也对，因为它主要也不量产嘛，它相对是一个比较限量款的，它没必要做出好多等着你来买，它觉得你有需求，我就给你做一个，是那意思吧？ 差不多就是这意思。哦、所以说，对于我们终端用户来讲，这种产品看看就好。是吧？ 而且好多买这种产品的人都是比较可能追一时的这个热度， 嗯， 可能我现在有钱，我就想买这个产品，那现在过了就那个热度以后，可能就无所谓了。 嗯，这苗山，那个咱俩岁数比较大啊。 谁说的？ 谢谢。 那个、 我先走了，你们继续聊。 我主要想说另外一个点哈、啊，苗山，你知道伟图手机吗 ？Virtu。 哦，好像， 这个坑挖的特别好。 对，就是说那个时代当中，人们说 我真的不知道 谁用 Virtu 证明自己的一个身份哈、啊、之类的。 我真的还真的不知道， 主要是没摸过。对，就是现在好像几乎见不到人用了，几乎没有人用了吧？ 维图现在这样，他们国内基本不怎么出货了， 对， 他走到海外了，而且海外是低端机， 对，所以说人们更愿意选择就是。刚刚所谓加价的 Mate RS 啊，保时捷设计版呐、啊，兰博基尼的 OPPO Find X， 什么这些东西是不是更有面子呢？ 是的、 而且不光是那个有面子，上次咱们确实黄浩拿过来的时候试了试，它的手感作为商务机来说确实很好用、它的很多商务性能是很突出的。 这倒是，但是我觉得我们还得聊回来啊，关于这样一个锤子产品的这个坚果 Pro 2S，毕竟它属于一个中低端机型。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以前老罗的这个调性，是不是好像不太相符合？所以老罗开始用一些全新的这种理念打动我们，包括这个无限屏 （infinite screen）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能给我们来去解释一下这无限屏吗？ 其实它是，我觉得它应该是结合陀螺仪的一个功能、然后可以通过你转换角度，然后把图片整个展示出来。 嗯。 其实 就这么简单， 没有那么太复杂， 没什么太多科技含量， 没错。 但是我看有人在上手的视频，会发现这个，当你的这手机啊陀螺仪啊转起来，我找图标，发现它会跑得太快，你会发现还没等你找着，它已经飘过去了。 是的， 对，这个也是一个使用的一个问题所在。继续来看一下它相关的这个发布会现场的图片吧，感觉呢配置满满，诚意不错。那起码最后对于手机来讲。没有什么悬念，没有跳票情况，但是对于它这个 TNT 好像又就是必须要原谅一下了哈。它之前也是发布了这个说要发布这个 TNT 工作站，但是呢好像这回发布会依然没有能够成型，所以也是让人觉得挺遗憾的。那这是对于老罗这样的一个坚果 Pro 2S 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很好玩的一个功能，就是它那个子弹短信，你看到有人在说吗？ 最近朋友圈发特别多 特别多 特别特别多。对， 子弹短信什么意思？咱们来去解释。 其实我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即时通讯工具吧，然后通过另一个软件来实现它，然后吸引一些自己的朋友过去。我觉得它也跟微信有相关性，差不多。 但是它可能是面向就是所有的安卓用户推出的一个通信软件，但它 iOS 当中不会有这种相关的功能， 是的， 对吧？来继续看到一张图片，就是它的背面，这背面做工还是不错的。 是的， 之前咱们还记得吗？以前那会儿刚刚发那个锤子的时候哈、这个摄像头这玻璃片往下掉哈。也曾经出现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对于一个手机产品来讲，它的玻璃片往下掉，这事儿不太能忍，说实话。 这个品控问题完全不过关的，是这样子。 对。那么如果对你而言的话，你对于一个2000元档或者说从1000元档手机的一个基本的品控的要求，你会怎么理解？有什么要求没有？ 我觉得是这样的，应该老罗的跟公司内部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不过在生产过程中呢，可能是生产厂商没有把要求达到那么严格 啊， 或者说有一定几率是因为了赶货，可能在抽检过程中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机制。 所以就是说，其实有时候还真的是，防不胜防。 对， 你这儿可能过这关了，但是在生产的环节当中。可能并没有能够做到监督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 生产一部产品，就是每个环节其实都很重要嘛。 对对对，苗山想问问看，刚刚你对这个几款手机，这个坚果 Pro 2S， 你觉得咋样？你会选择买吗？因为你毕竟是一个女生啊，角度可能跟男生不太一样。笑什么？ 我 难道不是吗？ 毕竟是个女生， 对呀、 毕竟是个女生，我可能不会选的。 啊、说实话、嗯、因为它对我来说实在是它，我其实还是个外貌协会。 苗山可以用他的表情来告诉我们他的不 care 这个事情。 真的，我是个外貌协会，我认、嗯、你知道吗？他的这个外观实在是线条实在是太没有设计感了，对我来说，因为它太方，我不喜欢太方的东西。 就是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腰， 对 吧？太普通。 就是你知道硬朗没问题，但是要硬朗的有特色。嗯、 人家说我有红的，有白的呀，有蓝的呀。 颜色 不重要， 不能打动我。 嗯，所以你算要求高的人。 我其实不是的吧，是平均水平这样子。 好，我们来试试看看下面一个情况。 哎，其实我真的，我是觉得稍微 华为，我觉得无法打动你，根本就是、 华为那个保时捷款我还蛮喜欢的，虽然它其实很硬朗， 嗯、 虽然它很商务，然后其实它并不美、嗯，但是你觉得还挺舒服的，然后握着的感觉也很好。 那个手机确实贵一些， 对， 好看的东西，贵的东西一般都会很好看。 它那个红色款会比较好一点， 对吧？而且我觉得它质感很好，主要是、嗯、就是锤子，我觉得很适合 IT 男吧。我不知道对不对理解， 你这样理解我觉得挺对的、嗯、 对吧，它就是很简洁，简洁到没有设计。 除了红色跟蓝色那种多颜色的，可能就为了把女性市场再拓展一下， 嗯， 光黑色跟白色可能会局限一些。 你知道吗，这个人如果长得是这个样子，他换件衣服并不能改变什么，他要从气质上面改变才可以改变得分。 就是寄希望于能够改变，但是真的有没有改变这个事儿哈、啊，不是特别的好说和评价。 换身衣服很难改变。 这四个色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都不喜欢。 你都不喜欢。 非要选一个，就最左边是、 嗯、白的啊，不，最左边那个就是黑。 对。 就是黑。 对。 但是如果让我非要选的话，我可能会选择红。因为它正面也是红的。 因为我觉得那个带红边我觉得你奇怪。如果没有那个边的话可以。 我跟你讲，就是实话实说啊，很多手机的红色正面是黑的。 对 对吧，因为它屏那个地儿是黑底儿。 对。 但它是正面也是红，这事儿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可以，但是这个边儿这么宽，如果是细一点 OK。 我明白了，你不会选择全面屏手机，你更加爱选择这个有刘海都罢了，都可以是吗？ 我可以全面屏，但是边儿不能宽，你懂我的意思吗、嗯、 要 求窄边。就我以前买电视机一切的要求是两个，一就是边儿要宽 窄， 而且窄不能宽， 要薄， 然后播电视的时候它的速度要快，不能啪黑一下。所以就是我要求一个是快、 哦、 一个是简洁简单干净。 我觉得苗山其实对于这个新时代的年轻女性代表哈、啊，就对于一个科技产品的选择还是非常上手，非常有这个智慧的选择的。 当然，这符合我年纪的选择、啊。 既然提到了电视的时间，我们下面不妨来看看康佳怎么了，好不好？看一下我们今天第二条的资讯内容。这个康佳呢跟南方啊，南方新媒体战略合作的这个继 KKTV 五周年的新品发布会呢在北京举行了。在会上呢是康佳集团跟南方新媒体啊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那同时呢康佳旗下的互联网电视品牌 KKTV 跟南方他们旗下的这个南方爱视正式签约合作伙伴，那么从而也是进一步完成了硬件公司向内容加硬件加运营的互联网运营公司的一个转型。那么其实康佳这样的转型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看看现场图吧，这样的一个关于爱视娱乐加上 KKTV 就是硬件加上一个内容提供方、 嗯、 再加上媒体方，这样的一个多元化融合，这是不现在很流行这么着嘛，对不 对？ 那对于一个互联网科技媒体人凯宇，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硬件呢只是一个展示窗口、 嗯、 但是只要支撑起来的话还是靠内容。 嗯， 靠内容的话其实内容才是核心，无论是这个行业软件硬件配置再高，没有一个好的内容展示的话其实还是一样子。 那我们说句题外话了、 嗯、 你看啊，这个芒果 TV 是吧，搞得挺好、 嗯、是的， 人家有内容，人家也有平台，仰仗这个湖南台是吧哈、 嗯、 那这个有了媒体平台媒体属性，再加上它的这个很多独创的内容的作品，那它没有硬件吗？它的芒果 TV 也有盒子吗？但这个硬件也未免太小了一点点。 是的， 嗯， 它只是一个，其实这个东西硬件的东西在深圳来讲，包括在一些硬件那边来讲的太简单了。 深圳， 对 对， 它就是一个结合体，其实像中关村所组装电脑是一个意思， 嗯、 很简单。像电视这种产品的话，它是需要一个技术积淀的，跟一个积累的。 对， 像康佳跟像什么大的这些大厂，TCL也好，创维也好，这种都是经过长期月累多年的一个经验。 嗯， 包括它那个技术团队可能人数更多一些。 嗯， 这样子的东西更可能。 能是新入行的人是没无法做到这种事情的。 没错，那其实对于这样的一次康佳的合作呢，这个也是公布了它的最新的 OTT 的用户情况。那么康佳跟爱视的合作啊，让康佳智能电视的这个整机终端突破了3000万。按照智能电视平均每个终端对应3.8人来计算呢，康佳的这个系统啊，覆盖用户接近1.2亿人。在流量为王的互联网电视领域当中，那康佳这样的规模还是已经具备了一个很大的运营市场了，所以它有一个先决条件说啊，我有了我的硬件，再搭上这样的一个媒体顺风车，才能够有可能会推向更大的市场去运作。这是目前我们的一些猜测啊。来看一看发布会的现场，其实各方的人士啊还是非常开心能够这样的合作的。而在康佳的这个发布会现场也同时推出了这个5周年的K5 系列新品内容。其实对于电视的新品来讲，之前我们老说索尼这个技术很厉害，很咋舌啊，黑科技啊，各种屏幕发声啊，哈，就是在这个支架啊你看都会倒背如流了。那康佳这方面的话又有怎样一些全新的升级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据了解呢，在最新的康佳这什么 EUV7.0 系统中，采用了瀑布流的布局， 对， 然后采用资源桌面化的呈现形式，通过海量资源呢来吸引用户，同时呢打造全场景个性化体验，维持用户的粘性。从时下热门的 AI 人工智能，到客厅泛娱乐的教育啊、音乐、游戏、购物，各类场景下深度布局客厅的生态，营造多种沉浸式的大屏互动体验。 那你看，对于这样的一种体验，沉浸式大屏互动体验，那起码还得是大屏才行。 对， 它就是抛弃了小屏幕的感觉了。 而且它对于音响应该也有比较新的一个升级。 我们来看一下吧，它一共这个 K5 系列一共有这个最小啊尺寸是32寸起跳。其实32寸已经算是很小的一个屏幕了。 现在其实用的不是特别多了吧？应该 很少见了，除非你的空间有限，或者说它需要一个这样刚好， 或者是卧室嘛，可能除了客厅，卧室想在墙上。 洗手间、 厨房。 洗手间我建议不要放电视。 厨房 会增加如厕时间，对自己身体不好。 那厨房呢？ 厨房其实倒是可以边看着怎么做饭，边看着12道风味边做饭，是吧？ 就是厨房够大，不然的话就是对眼睛不好。 对，而且可能会被油烟机熏得全是油烟子上面。 咱俩就 我们一看就是这个工薪阶层家庭， 操心操个心碎呀。 我觉得32寸这种尺寸应该更适合一些像出租房 啊， 可能几百块，大几百块，就8-900块钱这样子。然后买一台的话，要有电视的话会好一些。 出租房最适合无屏电视，是不是？ 是的， 无屏电视多贵啊， 一劳永逸啊。 全高兴，但白天不能看啊。 白天会有影响。 白天在家吗？ 白天对，也是都忙着呢，是吧？ 是不是、啊？ 对，来看看吧，有32寸、40寸、43、50、55、65，一共6个版本啊。那么可以说 K5 呢，它这系列啊，对标是小米电视。 哦，咱们其实了解一下最后两个尺寸，我觉得这个系统是比较吸引人的。 来看一下55跟65的， 55英寸版本呢，采用 4K 的超高清屏幕，搭载了康佳自主研发的12bit 色轮引擎，双64位配置，双核 A73 CPU 和5核 GPU。据介绍呢，整机运行速度可以达到 PC 的级别，就基本上达到了台式电脑的运行级别。那65英寸版本就带来了更广阔的画面视觉体验，采用了 A73 构架和16GB 超大的内存配置。 是，那它更有意思是特别逗啊，他在这个发布会现场的时候还说了一些关于对比的问题。 下个时段 来说吧。好，一会儿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 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现场视频直播潮流梦工厂每周五晚上我们的智享生活数码单元，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珊。 哎，今天嘉宾呢是我们的数码评论员刘凯宇，欢迎一下凯宇。 Hello， 大家好。 哎，那今天呢，我们要跟朋友们说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开学季的数码礼物啊。那在聊之前呢，还是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资讯内容。刚刚我们聊过两条了，我们再来关注下面两条的资讯内容，好不好？ 好，下面首先我们的关键词是光影。 哎，对，光影。这个事儿呢，很我们并不需要请腾飞他们来到现场哈、啊，因为腾飞老师呢，这个扛了这个大炮啊，就去拍别的东西去了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干聊啊， 没有他们，咱们照样有啊。 咱接回的光影呢，可以说是用手机拍的。 对呀、啊嗯，你看咱们这个光影啊，8月23号晚间的 OPPO 在上海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 OPPO R17 系列手机， 对， 采用了光感屏幕、指纹识别以及全新的渐变配色。 是的，今天呢，这样的一部 R17 的来自于 OPPO 的 R17，、昨天晚上刚刚发布的手机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现场了。一会儿呢，凯宇来给我们的朋友们也会展示一下哈。 对，皇后、你不在，我们也有心机可看。 我们依然有心机啊，对不对？那来跟朋友们先说说看你的上手体验吧，好不好？这个 OPPO 的 R17 怎样？ 可以 拿到了以后，包装壳在我们面前的这儿啊。是有一点这个镭射渐变的感觉的颜色， 对，其实它在暗示它的那个背部颜色的感觉、 哎、 是吧？ 对对对，打开了以后你感觉如何？凯宇给我们说一万次， 我们展示一下吧，尤其后面那个颜色很、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手机厂商的手机壳从 我们可以拿起来 最传统的这个黑色啊、白色，包括后来到了红色，逐渐有了蓝色，再后来开始有渐变色啊、镭射，然后还有这种各种颜色、彩色的也都有了。 嗯， OPPO 这个产品，我觉得它设计的这个渐变色还挺与众不同的，就是它从任何角度都有两个工艺会跟着你走，这个很特别。 哎、对， 它是花了工艺在里面去的，跟普通的这种喷射的还是不太一样。 后来可以带当照镜子用，这个 可以当镜子吗？ 没有那么理想，因为它这个渐变很明显， 渐变很明显， 很漂亮。 啊不，是这样的，这个扭曲的形状对于女孩来说未必是个坏事儿，你知道吗？未必不理想， 就是 对会瘦。 我们来 PK 一下这个华为 P20 Pro 这个背板的这个极光色， 可以， 好不好？两个呢，感觉有点点的类似，但是它的这个渐变的这个角度不一样。 渐变的对你那更严重一些，向下渐变。 P20 Pro 它是这个是垂直渐变。 请问你们俩同时举起来，这个怎么能把你们俩搁在一起比呢？哦、 那我们就把手机给到凯宇，还是给到我这边吧。 好， 喊我这边稍微近点，离镜头稍微近一点。来，我们来给拿着镜，拿着它面向镜头，哎，我得擦一下。哎呀， 我觉得他们俩的区别是这样的啊，就是一个是上下的变化， 对， 然后一个是竖条纹的， 竖条纹的变化，大家来看一下。 你手要稍微晃动一下，因为你要先把你的镜头切一下。 哦，好的。 好，我帮你切。 麻烦导播老师帮我那个切个镜头。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颜色。这个是华为 P20 Pro， 它的渐变呢是从上到下的渐变。 对， 可以再近一点。 对， 其实它是可以当一个镜子用的， 可以的。 嗯， 而这个 OPPO 的 R17 呢，它是一个左右的渐变，而且这个渐变呢，它不只是有光的颜色的变化，还有这种光的这种。算是 它有折射反应，对不对？ 很有意思，很炫目啊，非常漂亮。 极光，我觉得 对，非常非常漂亮。所以说，像这样的一种工艺来讲，可以真的很负责任的讲，它是下了功夫的， 真的， 它是下了很大功夫。 快给我摸一摸， 摸一摸。 昨天在发布会现场的时候，针对这个后边的颜色渐变颜色，他讲了大约有三分钟，单独来讲这一部分。 这么久， 这个也可以，也可以当镜子呀。 嗯， 你们先聊吧。 对于女生来讲，所有能反光的地方都是镜子。 对对对，那正在屏幕 哎，你还真别这么说，我据说人家调查，经过商场玻璃的时候，照镜子的男同学真的要更多一些。 男同学看的都是自己的这个整个全身上下是帅不帅，是吧？ 我不知道啊。 对， 这你得问他啊。 好，我们还是继续问问凯宇对于这个 OPPO R17 上手的感觉吧。除了相关的握持感之外，颜色的感觉之外， 哎呦， 怎样？ 他这么快已经加了个密码了？ 密码， 好好给你。 那是屏下指纹的一个密码啊。 我第一个感觉是这样的 ，OPPO 的系统 ColorOS 从 R15 之前就开始不断优化，到现在来看的话，它已经非常流畅了，而且非常成熟。 嗯， 据我了解，这个团队应该大约有1000人左右， 那么多的人， 对，是这样子。然后第二个就是它那个屏下指纹这个工艺，从最开始的。vivo 开始上到现在的话已经非常成熟了， 嗯， 它效果非常好，而且非常快。体验的话，从开始的有一个界面的过程开始打开，到现在瞬间可以打开， 嗯， 它这次说的是应该是0.041秒， 嗯， 非常快。 这个也是采用了屏下指纹哦， 是的， 嗯嗯。好，您开一下。 而且它也采用了这个搭载了 super voc 这个快充闪充的功能哈， 啊， 这样的一个 闪充这次会更厉害一些， 嗯， 它说是在35分钟可以充满。 35分钟可以充 充满啊？ 35分钟是充，我不记太清楚了，反正非常非常快。嗯、基本上你出门之前，在洗漱之前插上它，出门走就可以满了。 就基本上等于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在夜里插着它充电。 没错，嗯、这种方式已经完全不需要了。 标配的电池容量是3500毫安时，并支持这个 VOOC 闪充技术的话呢，那它也还内置了一个双电芯的1850毫安时的一个电池，所以等于等效是3700毫安时的锂电池，也支持的这个。OPPO 的超级闪充 Super VOOC， 所以它跟 R17 来讲是有一个这个很大的飞跃的。我们来继续看看相关的这个照片啊，来自于现场的照片。对于这种 VOOC 闪充是非常的值得朋友们夸赞的一点，起码使用起来我们不用再担心啊，有顾虑说这个一会儿充电充不够啊。就很烦心的事情。 我觉得现在这个闪充跟快充已经成为标配了，跟刚需了。你像苹果这种情况就有点慢的话，确实有点跟不上节奏。 不应该，真的是不应该。 不应该这样，对。 而且提到这个外观设计啊，优秀的屏幕设计以外呢 ，OPPO 17系列还搭载了康宁大猩猩第6代玻璃。 嗯， 据说能经受15次从1米的高度的粗糙表面的跌落。 哇， 比第5代大猩猩玻璃的表现是翻倍的。 嗯， 在这个搭载了经过热处理特殊工艺处理的高强度6系铝合金的边框，带来了进一步的稳固机身，尽享裸机好手感。其基本上就是不用带这个手机壳了哈。 哎，对，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这两款机型，一个是 R17， 一个是 R17 Pro， 它相关的这个价格的情况啊。R17 呢是 8GB 起跳加 128GB 是3499，两个颜色霞光紫跟湖光流光蓝。另外 R17 Pro 是厉害了很多了，这个呢就是包括1.5 的光圈和2.4的灵动光圈两种，那也支持超级闪充，包括它这个渐变的背板颜色哈，还有呢 TOF 3D 立体的摄像头，也依然是采用是 8G 加 128G 的一个存储的一个搭配。 嗯，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设计来讲，我觉得可以满足我们朋友们的一些日常的需求，以及相关高性能的游戏的使用体验完全没有问题。而刚刚你摸后背板的时候，发现有没有很滑？ 你说跟谁比？ 就跟他的 Find X 去比， 那肯定没有 Find X 滑， 对吧？ 而且 Find X 自己就算不滑的话，无论在哪儿，他自己还打滑。 就是他，因为他背面起码还有一个摄像头的位置，有一点点曲面，所以说，这个 R17 或 R17 Pro 这两个产品应该是会更加就是易用性更强一点，可能就是说没有那么黑的科技。 哎，其实说实话，那个曲面吧， 对于我们这种偶尔打一打游戏的人来说，控制方向的时候特别的艰难。 嗯， 我好几次送人头都不是我的就是能力有限，而是因为他那个弯拐下去了，你知道吗？ 就是屏幕它太有这个曲面之后，你的手指会滑下去， 你的手摁不下去。就是当你想把这个往下面的这个方向， 嗯， 让这个人动的话，但是他已经在曲面的地方了，所以你滑不下去啊， 嗯， 真的很难过。 难过怎么办？我们就可以换一台新的就好了，对不对？换一台27 Pro， 27 Pro 是三摄是吧？今天我们现场的这部是 27， 嗯，不是 Pro 那款， 不是 啊。来继续看看产品图片吧，因为图片会告诉我们正面很有意思。我们来看到一个正面啊，打开屏幕之后，它不是刘海屏，它叫水滴屏，就是。额头有个美人尖的感觉 哦、嗯，这个水滴屏又是怎样的？据说它这个是一个异形全面屏的新突破。 嗯， 在 OPPO R11 系列的新品发布会上，我们得知水滴屏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于荷叶边即将落下的水滴，在动与不动的瞬间，水滴就拥有了无限的可能性。比如说什么可能性呢？ 就是这个设计能够让R17的传感器区啊，比R15缩减了45.8%，所以得益于屏幕的这个点胶工艺跟屏幕的封装技术的优化呢，R17的四边的边框都会进一步减小， 嗯， 屏幕就更窄了一些嘛，啊，边框更窄一些，所以屏占比达到了91.5%，就是基本上都是屏， 嗯， 很正面，嗯。那对于黑科技的方面啊，这个刚刚我们提到了。有屏下指纹，这个光感屏幕指纹技术。 对，据说它这次的表现不俗之处还很多，比如说搭载了光感屏幕的指纹技术啊， 嗯、 借助了OLED 的屏幕自发光的特性啊，将这个指纹图像反射到屏幕下的传感器， 对对对， 最终实现了指纹识别的操作，解决了正面指纹识别和屏占比之间的矛盾问题。 没错，那这个 OPPO 的 R17 Pro 呢更进一步，它的摄像头呢是1200万的主摄像头，采用的是物理可变光圈设计，用户呢可以在 f1.5 跟2.4之间自动或者手动切换，这个就更加厉害了，因为它是物理的光圈变化。 嗯， 那在弱光情况下，那大光圈肯定是进光量更大，因此的话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它的夜间拍摄会不会有比较好的一种效果哈、啊、 哎，一会儿应该试试， 一会儿可以试试看， 哎， 好的、 嗯、一会儿我们把灯关了拍拍， 一会儿我们再体验一下这个直播间关灯啊， 对，看看是不是把我拍成了小航。 天黑请闭眼，以后苗山是什么样啊？ 就变成了常小航。 好，那继续来看看我们最后啊。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挑战新歌声还没到呢。 好，这是刚才我们了解一下这个 OPPO 新出的这款 R17 的情况啊。 对对对，嗯，我们去来看下面一则资讯，关于升级的情况啊、 嗯、 啊，这个用户的体验在升级，芯片在升级，价格也在升级的同时，小米它这回又是逆势发了新品、 哎、 笔记本发新品了。 返校季伊始，小米笔记本再发新机。 嗯， 这个隆重推出小米笔记本 15.6， 新系列笔记本呢不仅仅双色可选，颜值出众，还搭载了全新第八代英特尔酷睿处理器。包括呢 GeForce 的 March 210独显啊。 对，这个性能也是特别优异。这款新品呢、嗯、已经于8月23号起在小米商城啊、京东啊、天猫等等一系列平台开启预约。 对， 现在是3999起。 是，来看看图片吧。这个说的这么玄乎啊，关于这个15.6英寸的笔记本电脑来讲，那挺大的。说实话，挺大的。之前我们是15.6的屏幕，觉得一感觉重，二感觉没地儿放。那我不知道，就是小米笔记本它能够在这几点当中做出来一种什么样的妥协，或者是让步，或者说是精进。我们来看图片，白色的感觉还是挺好看的。那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呢，它既然说是15.6英寸，所以它的这个空间就足够大，所以它的散热应该就理应能够做的会比较好一点。它采用叫做双风扇、双出风口的设计，并且搭配了2+2的热管布局，有利于这个及时啊，散发处理器跟显卡的热量，充分去保证的笔记本能够持久稳定的性能发挥。同时呢，也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娱乐啊多场景呢，可以说是比较有一个全能的搭档，算是我们的一个好的生活利器啊。那 另外一点，它的屏幕是1920×1080的一个全高清，标准全高清，并不是说无比高的那种分辨率， 嗯， 也是一个很好的去降低功耗的方法吧，算是。 我想知道这款笔记本它就是主打的是哪里，因为我们知道有的笔记本很商务，适合办公，嗯，有一些笔记本就是游戏本，适合打游戏，还有就是有的人可能是为了听听音乐，或者是就是一个休闲本，打发时间上网， 嗯， 那这一款是应该是针对学生族的吗？ 我会认为它可能会倾向于是初入职场甚至是学生族，因为它的价格并不贵， 哦，菜鸟版本。 然后呢，它的这功能呢相对比较全面，因为它比较大，所以说我会认为它的移动性没那么强。 哦， 它15.6英寸， 薄吗？ 来看图呗。 嗯， 薄厚程度也就 这 样。 哎， 这 个边儿有点宽，嗯，我特别在乎这个边框。 其实刚想要说特别对，就是这个价格问题，它价格对应的相对的东西，如果说游戏本的话，可能价格都在7000以上， 起码要前面得加一，要不然的话， 对对对，啊，这样才可以。如果说你纯办公的话，这个应该是足够了。如果你打一些日常的一些游戏的话，也是没问题的， 嗯， 比较全面。 如果移动办公的话，我觉得身边很少人会选择买15.6英寸的本儿， 是的， 嗯，一般都会用13寸、11寸， 对， 就这样的选择会灵动一些。那再有一个的话，它也是预装了Office 的软件啊，也是当然预装了一定的这个相关的它自己的一个优化的功能，所以说它对于高性能加上便携性还好，再加上外观，小米外观一直很简约，这个我们可以承认啊， 嗯， 那所以说它的特性还是挺明显，就是说它对于一个性价比来讲算是高的， 对，而且它挺薄的， 嗯， 也不知道它那个重量怎么样。 重量的话现在我们没有实测，所以也不好去直接去跟大家分享啊。 其实现在哪怕就是这个屏幕虽然宽一些，但是如果它比较薄， 嗯， 应该便携也是可以的。 另外一个，我觉得笔记本当中一定有一个很大的诉求，就是它的接口全不全， 哦， 因为它作为一个 15.6 英寸的笔记本的话，理应接口很全面才行。 哦，接口方面呢，小米笔记本15.6是拥有3合1的读卡器， 嗯 ，USB 3.0， 嗯， 千兆网口， 哦，有网口， 哎，这个 HDMI 接口以及7大接口，充分了满足日常的需求，应该是 挺 全 的。对对，现在很少的笔记本还有再有网口的啊， 对， 很少， 嗯， 而且对于一些而且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呢 ，Office 这些不可或缺的办公的软件呢，这款笔记本贴心的预装了价值749的正版 Office 家庭和学生版2016， 嗯， 所以呢，基本激活就是可以永久使用了，这一点还是不错的。 对，所以说性价比很高，所以说新学期咱到来以后啊， 嗯， 选择一台适合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也挺好的。 而且里面有一款我比较关注 的 点， 嗯， 就是我对键盘的手感，我其实是特别的关注的。 哦， 所以呢，这款笔记本配备了是128GB 的固态硬盘以及 1TB 的机械硬盘， 嗯， 充分的存储空间呢，能够容纳更多的工作资料和家庭回忆， 嗯， 同时标配的就是 DDR4-2400 可扩展内存的卡槽， 嗯， 最大可以支持32GB 的内存容量， 就是小米它还比较的良心，给你一个扩展的可能性，是吧？ 对，我觉得可扩展 这本我觉得打游戏也是可以用的， 嗯， 可以用的，它起码 有 独显， 嗯， 对， 哦， 对， 而且它包括是128的一个固态加上 1T 的机械硬盘，虽然说它不是全固态硬盘，但是起码它的容量空间对于我们日常使用来讲，它是进行了一种中和，就是在大容量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有低的价格，因为它毕竟使了 1T 的机械硬盘， 对 吧？对， 而且它可扩展这件事情确实不错， 嗯， 哈，它就可以弥补了哪怕很多人对这个容量有更过高的需求的话， 对对对， 嗯， 给他点个赞呗，还是啊，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一个产品出现。 我们其实也期待性价比高的产品， 嗯， 哈。 对，但我特别逗，我有一个朋友，她一个女孩哈，她曾经买过一台小米的笔记本，然后呢，使了一年不到，然后呢，她有一次就是会发现，哎，这个笔记本怎么好像放不太平？然后我就说，哎，大姐，你侧面这个 HDMI 接口裂了。 哦，他自己都不知道， 不知道没看见，就接口上面那个塑料边儿就是翘了，嗯，翘， 哦， 起来了， 所以它就高了嘛。 那高了，我说那，哎，怎么屏幕扣不上，以后就不平，怎么感觉？我先说你是平常怎么使的呀？他说我也没摔呀。他说平常放在一些包里头。我说那就对了，放包里的话你肯定看不见，所以有可能会有一些磕碰。再有一个的话，我觉得笔记本产品啊，放到这个书包里头，就是挺危险的一个事儿， 是吗？ 因为 它有电脑包还比较好，因为它比较平整， 而且它有一个单独的一个接可以放那个 那个层还行。 对， 你像书包里边啥都有，一个大囊，那个空的一个大的一个书包，不是一个空囊吗？里边又是钥匙，又是这那东西， 就把它各 种各种的刮花，各种各的。你到时候再挤地铁的一挤，它就可能会出现问题。 对， 所以说我特别不建议大家伙儿把这个笔记本啊放在一个大的空包里边这么扔着。 哦， 嗯， 其实我提到这个，我还这非常心里难过的是，有一次上一个朋友家做客，他新买了一个好几千块钱的蓝牙键盘放在沙发上， 你给人做了， 对，那个跟沙发的布颜色一样，我想都没想就直接做了。 你想想， 过了几天之后他说，哎，你知道特奇怪，我买的这个键盘自己就变弯了。 他是完全没有体验到你的存在啊。真是不容易， 这个事情 你回去给人道个歉吧，真是的。 不是，其实我是想了好几天，我才想着有可能是我干的。 真是， 他这个键盘好几千也不太值，一下就揍翻了。嗯， 就是的， 检测了一下，对 对。你怎么说完，我心里舒服多 了啊！对，帮你开脱是吧？来吧，我们现在还有一段时间的时间，我们还继续跟朋友们去聊聊看关于一会儿啊，我们这个要开篇的题目啊，关于这样的一个开学季的数码礼物的情况。嗯，既然是开学季，那开学给我们说说看，你会当时回想一下自己的那个年少时期的开学的经历吗？那会儿有没有买过什么好玩意儿？ 我那个时候是这样，我大学学的平面设计， 嗯， 所以说电脑啊相机是一定要买的， 必不可少。 对，但我那个年代电脑跟相机还是个大件啊， 嗯， 不像那么轻松可以买到。我需要去中关村太平洋，嗯，然后我记得我是大学跑了，对， 啊， 跑了四五次然后存电脑。 好啊， 我们寝室有大约四个人电脑是一样子的，然后我们就去摸索去买那样子。后来发现 你当时是用拼夕夕买的吗？ 就是 一块团购是吧？ 然后从网上去找资料，然后去现场去看，然后去讲价格，然后去团， 嗯， 那时候很多价格还很便宜。再后来发现那个时候的价格是4000块吧，可能笔记本那时候好笔记本已经7000-8000块了。 嗯， 再后来发现，这个笔记本还是要比电脑会好一点，因为它价格高一些，配置会很高。但是呢，相比之下呢，台式机会更划算一点，因为它寿命更长一些。如果哪里不行可以换掉，嗯，笔记本就不太行了。 对呀，啊。 再后来就是买相机，因为需要摄影课的话，相机可能是必不可少的。 买单反呗， 单反肯定买不起啊，那个单反好的话就6000-7000块 啊，哦，买不起 啊，就买一些普通的。再后来是买了单反用的， 嗯， 但是这两个东西，我现在也这样觉得。比如说你像一些数码产品也好，笔记本也好，对现在大学生来讲，其实也算是一个陪你度过整个大学的一个东西，也比较关键， 嗯， 比较重要，所以说选择要谨慎一些。 但是想问问看，当时钱哪儿来的？这买这么多东西，家里得支持啊， 是 吧？ 是啊，所以会挑会想价嘛。 哦， 自己心里不这样。 哎呀，单反这个话题真是啊，一直长久以来呢，有一句话：如果你想破产，或者想让你家里破产，请让你的老公爱上单反。 就是穷三代啊，不过回生嘛，对吧？这个选择。当然那会儿的单反，其实更新的还比如今是快的多了。那个花样繁多，那现在可能话单反更加偏向于专业用途多一些， 因为现在就是可以达到良好的拍摄效果的选择很多，不光是专业的照相机， 嗯， 包括现在 手机呼吸 相 机 AI, 对吧，就可以达到，所以它基本上代谢了一批并不是真正的摄影粉， 嗯， 可能现在它就可以选择更容易就是达到好效果的，像手机啊， 对对对， 或者是一些莱卡相机就可以达到它预期效果了。真正筛下来的是真正热爱摄影的人，嗯，对吧？ 没错。 你还记得当时你或者第一台电脑是什么牌子的吗？ 我后来买过一个笔记本，是宏基 Acer。 对， 我们要握手啊，真是，我也， 哎，我也是， 就是， 真的啊， 我也是，因为我很喜欢宏基这个牌子，我觉得好洋气这个名字。 其实那个字念 旗，哎，很好看， 红旗， 哦， 查到点念旗那个字，对对对，但是我们大家念俗了， 但是它是音译的嘛，反正就是 Acer。 Acer 觉得很洋气， 哪里像宏基呢？音译出来 Acer 变， 反正就觉得很洋气。 那会儿的宏基还是大写的 A， 对 吧？ 对， 嗯，现在变成小写的 Acer。宏基现在势头非常猛啊，而且他也前两天刚刚参展，然后会发现他们有很多很多关于游戏类的内容，体验很多。 是的， 那会儿我的第一台的笔记本电脑也是宏基，然后那会儿是 Inspire 系列。还是 Aspire 系列我忘记了，然后那会儿是我买的第一台，就是15.6英寸的一个屏幕的一个很大的笔记本。 我那个时候男孩子其实重量不太考虑的， 嗯， 主要就是屏幕要大， 对， 打游戏啊做设计啊都用得到， 没错， 重量无所谓的。 嗯，那会儿觉得，哦，多媒体功能好炫，好充分，好全面， 一下就激发了一下这大学的四年生涯哈、 啊。我上大学的时候最有优势的地方就是和计算机系的同学搞好关系。 嗯， 人无论是攒 蹭机房， 对，无论是攒机，还是帮我治电脑病、 哦， 还是帮我修电脑，全部他们都可以搞定。 仰仗他们，然后就变成自己一个小白。 对，我现在留下来就筛选下来的大学的好朋友，到现在我发现十个人里有八个是计算机系的同学。 那我估计那几个人应该长得还挺帅的吧？ 啊， 要不然留不下来，我觉得。 可是你看也没拿下呀， 这个是你的问题啊。来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这是来自于电影后来的我们当中的主题曲，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 听歌的同时想想您的开学季之后有什么想要的电子产品、 一会儿呢我们会和朋友们继续去分享这开学季的数码礼物，你应该怎样去选择，尤其呢是在开学季的这个之前应该怎么去进行这种就是挑选，因为毕竟有一个很多的余地嘛，这个范畴很大、来吧，先听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来，我们一会儿见。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 这不是爱吗？ 分手以后就不要再见面了。 可是我当时你没走，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如果当时你有勇气就上个地面，我跟你背着。 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我感觉到幸福， 我是林建杰， 是看见你幸福， 我是方小小， 曾经亲手把时间 变慢，可惜我们没有等。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悬念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百变腊八元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望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出场。 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每周五晚我们的数码单元智享生活。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常小航。你咋了？ 我还以为你会笑你 啊！好好好好好，你先来，你先来。 不是， 你是谁？ 我以为小航会说他是剑外高以翔。 大家好，我是剑外高以翔。你来，我说了。 大家好，我是。 头一次女主播在节目当中崩溃，然后呢笑场，采用李健崩溃疗法，告诉大家你是。你怎么眼泪都出来了？ 开心了，开心！ 欢迎我们的苗山同学，也被称为这个东城 Coco 李。 我真没想到小航。 哎呀，这我头一次见苗山哭成这样啊！ 你真的能说得出来，我也幸福了。 这是必须能啊！对，一定要解放天性，拉得下脸来才行啊！ 我是东城 Coco 李。 来来来，赶紧那个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啊！这嘉宾特别厉害，这是我们的刘凯宇啊，非常正经的数码评论员。你的眼睛还敢不敢再红一点？哭成这样！欢迎一下嘉宾。 我想说他的外号是朝阳宋承宪。 哎，也不错啊，望京宋承宪。 是不是啊？望京宋承宪。 对，欢迎望京宋承宪。 我回头就把我的名字都把怎么自媒体人都改掉。 对，特别好，特别好。 对， 啊、对， 我是东城Coco里，我是苗山，大家好。 我们这一档很一本正经的节目，我们很有社会责任感的节目啊，叫做《智享生活》啊。您可以现在通过微信公众号马上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关 爱青年计划关注微信公众号之后呢，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一，找到我们节目的名称潮流梦工厂，即可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对， 苗山怎么说说就哭了的 不是，其实这样的，其实在这个节目间隙我们是想商量一下，如果是我们开学季的话会想到购置什么电子产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追往昔当年上学的岁月，就一下想到了童年时光最喜欢的艺人 男明星啊女明星啊之类的。 因为有的时候想到上学的时代，就是离不开的话题就是喜欢哪一位明星或者演员啊歌手、那个好像是对于学生时代的一个标签式的生活状态。 对对对 对， 所以现在的话自己已经成为了东城 Coco 里了啊，这边是望京宋承宪啊，剑外高以翔，这三位在现场，大家愿不愿意看呢？不愿意的话也得看啊。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吧。 对， 哎，聊聊看关于这样的一个科技方面的开学季的数码礼物。 对，其实提到大学生，我们是觉得对于推荐学生朋友们购置电子产品要分成两大类。 哎， 因为学生朋友啊，分成两大类的一类就是一个相对中学生为主力群体的。 嗯， 因为说实话，小学生同学呢，虽然就是现在由于生活越来越好了，很多家长也会为小学生朋友们购置一些电子产品，但是由于他们年纪相对要轻一些，所以你说在这个电子产品上运用多少学习的东西真的很难讲，他们还是可能以这个娱乐一些为主。所以对于学生，就是学业压力大一点的中学生朋友来说，可能学习的这个理念在这个电子产品里体现的也就多一些。那大学生朋友呢，对于这个选购产品的时候，他就有两个方面了。我个人觉得一方面是能够提高就是在自己学习的同时有所帮助，另外呢就是可以在社交包括业余生活当中和人打交道。 哎，对 不对？ 这才是重点，之前都是冠冕堂皇的话。对， 高度有点太高了。 对，太高的高度了。说白了，小学生们是没法使， 他们控制 在学校都控制着不让用，对吧？在家呢，按照时间也控制的。 咱们俩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没什么发言权。 你看周边的小朋友们啊，很厉害，他们很苦的，对不对？ 对。 包括我们有很多听友，他们小朋友的在家是不可以使用任何的数码产品的 ，iPad 限时使用。上学去了以后，手机要先收走。 我同意啊，谁以后当我儿子的话，我肯定不会让你玩的。哎，不对，这是一个病句。 哎呀。大学生不尽然了，哪个大学生说真心是为了自己的学业有帮忙的？ 还是会有的。说实话啊，就是因为啊，在上大学你会发现跟以前的学习最不一样的是，没有人拿小鞭抽着你，管你今天上自习啦，几点下课了， 你有空了， 真的要靠自己。而且你这科不过，你真的要重修，就是要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好。 重修几次？当年你那会儿， 我从来没有重修过， 没坑没跳进去。 哎，我就算是得60分，我也没重修过 啊， 因为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本领，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每次考完了之后，非常真诚的跟老师谈一次。 说老师对不起，能不能给我提了60，我这次59。 对， 谢谢老师。 你怎么知道的？ 肯定的。 我每次考完试我都认真的跟老师说，我真的认真学了，但是我可能这个刚刚的考试可能发挥的并不是很好。 来，我给你切一个近景特写啊，老师就因为你这样的颜值东城 Coco 里，你就已经赢得老师的青睐了。 我就说老师 自然被提分。 我觉得我真的可能没有学好，但是在以后的机会我还是会认真学习的话。 所以呢， 所以我希望老师这一次帮我一把。 不行， 拉我一把。 我说不行就不行。 你知道作为老师有的时候呢，老师心理上就觉得，哎，这个同学已经知道有悔改之意，我相信哪怕这门课过去了，在其他课的时候他会可能认真的态度带进去的。所以态度很重要，态度决定一切。 嗯，是个好学生啊，不愧是林大毕业的，这个林大之光啊。 对，我当年得了林大2年的十大公众人物。 哇，真厉害。来继续咱们聊回来哈， 赶紧来换话题。 这个，没法往下聊了，往下再要出事。 我怕一会儿林大的同学们上来砸场子。 我怕掉粉儿，一会儿咱们的节目。 呀，我们看我们的， 你看果然掉粉 了，我们的万数上来多一万啊，谢谢同学们。 对对，小礼物可以走一波啊。 好， 来继续，我们聊聊看关于这个给大学生这类吧，先是啊，我们也是先要分成几类产品，一个是手机，一个是电脑，这两块，再就是平板，这三块内容。开宇，下面时间交给你了，给我们来去细分评说，包括哪些产品可以来现场展示的，好不好？来， 我觉得是这样的，大学生的话，可能相比之下，品牌对他们来说比较受影响严重 一些， 对， 对对对。 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可能售价部分可能多少会有影响，因为从高中生刚上起来之前，可能经济来源都是家里边， 对， 可能好多可能苹果的话8-9千块。3000-6000 家里不会干的， 可能不会干的，确实是这样。 然后我觉得这样，如果说有钱的话，可能还会首选苹果和三星。 嗯。 但三星的话呢，可能现在性价比没那么高。你从颜值来讲的话，确实比较受欢迎，包括拍照也好，屏幕分辨率也好，都很好。 是的。 但接下来就是咱们国产的一些华为、苹果、vivo、小米、荣耀、一加。这些品牌我觉得还不错，对，加上锤子，刚才我们提供那个产品也还不错的， 可以加进去， 对，包括可以加进去，对， 有很多人会愿意选择一些这个设计上面可能更加有自己符合自己个性的产品啊，颜色可以选择一些的，那可能iPhone 的余地就会小很多， 对， 三星的余地可能也会小很多。 iPhone 和三星总体来说，在价格上面还是相对其他手机要高出不少。 不少，对， 它那个价格其实对于好多上班族来讲的话，他都不会去选择，因为其实电话的刚需没有那么强，有时候就从比如说 iPhone X 跟 iPhone 7，其实价格差了一差小小一半，但是。其实优势没有那么明显，好多人不会去选择。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在我就回想我上学那会儿，大学生期间的时候，我的需求对于手机来讲没那么强， 对， 而电脑却是非常主力的使用工具。 哎，我怎么觉得从咱俩上学好像就认识，你好像一直对这个电子产品是 比较的 感兴趣的， 感兴趣，对对对。 你基本上那会儿大部分钱都砸到了这个上吧？ 差不多，反正那会儿我电脑是总在一会儿升个级，因为我都自己攒嘛，台式机， 还有耳机。我记得以前耳机 我倒真的是买了不少， 是不是？我印象里。你那个时候无论在外面打多少一些什么兼职，好像都把钱花在了这些上面。 包括那时候我还买过很多的就是音频设备，包括像声卡呀、麦克风啊、话筒架、话筒罩、话筒防风罩。 你说这个，我记得小航曾经自己在家搭了一个直播间出来， 录音间 。你像我就是把钱花在吃上嘛， 真直接呀、啊。然后呢，都没了。 然后、就是、 我起码还留下一堆废品。 我的钱就是花在就是吃和减肥上面两件事情吗？ 很有成就感，确实 啊、 对， 所以这么多年，你看，虽然你看我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你知道背后付出了多少的精力和财力吗？ 所以大家伙看苗山那个脸色比我好啊，对吧？我这蜡黄，你那漂白， 漂白， 对， 确实漂了一点， 特别好看哈、啊。聊回来啊，关于一个数码产品、智能产品来讲，手机类刚刚说的。大品牌优先考虑，但是价格却是一个瓶颈。那退而求其次，像是华为、OPPO、vivo 的一些旗舰机型也并不便宜。 没错， 那该怎么选啊？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其实可能很多人会选择品牌，比如说我就觉得 OPPO 和 vivo 它的那个明星代言也好，包括它的产品设计也好，就比较符合我，那我就选择这 OPPO vivo。加上 OPPO vivo 一直主打这个时尚跟拍照。这部分确实很吸引人， 有明星代言的问题的。 明星代言真的可以带动一大片群体。 你看、啊、现在 OPPO 跟 vivo 其实每一个厂商他们家的明星代言可以算作为团队了。 他们都是一色一代言人， 对， 对不对？ 一个系列，比如说R系列什么代言人，然后什么代言人都不 一个系列一变， 是的。 你包括荣耀那边，它一个系列。他有好几个代言人， 对吧？不同颜色嘛。 你看有那个孙杨， 对 吧？ 对， 加上之前胡歌，还有那个谁，那个赵丽颖， 对，好多好多，是这样。 那你看 vivo 这边就有一大片 ，vivo 就不用提了。 对， 其实你都发朋友圈， 能签的都 九宫格，你都签都不够用的， 真的不够用的，九宫格不够用的，就能签的都签了， 而且都是最贵最红的。 OPPO 也是啊，对吧？杨洋之前等等的啊，所以说很多的品牌愿意打明星战，因为大学生们，尤其是。高中生们，他们处于一种过度的这种年龄段，他们会非常喜欢追随一些自己所喜爱的事情和人。那么明星战见效，看来 是的。 那 而且还积极的参与一些综艺节目的支持，对不对？ 哎、对。 因为同样，他们其实也是主力军，是大学，不，还到不了大学，应该中学生，是综艺节目的主力军。 没错。你看，像现在《中国好声音》，对吧？这个 OPPO 的R 十七已经上了，那所以就对于。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来讲，也都是咱们国产机型的这个主力阵营天下啊。换句话讲，我觉得可以基本上理解为就是 OPPO 跟 vivo 的天下。 这些主流节目、长期的节目的话，就是这两天下。 对了，没了。 对，而且每年都是一度签的话，都是他们俩直接拍就 OK 了，别人没有机会的。 对，那这是品牌方面。那好，我们需求方面。也应该值得说一说吧。 是的，需求方面是这样的，大学生可能现在稳定是第一的，我觉得这样，我现在也是稳定是第一的。比方说用了这段时间确实很好看，但可能除了拍照以外，其他都不能用。这个我不会去推荐。第二就是它的这个 性能方面， 嗯， 现在可能手游的话，大学生可能用户会更多一些。 嗯， 像王者荣耀也好，像吃鸡也好的话，我估计男孩子里边十个得有五人以上会去玩这个游戏。 所以我觉得荣耀系列应该是比较受欢迎吧，对于学生群体来说。 对， 现在好多就是像 OPPO、vivo 跟荣耀系，包括小米也好，都会跟什么吃鸡团队啊，包括这个 优化， 对，一起去联合打造这个优化相关的性能。 没错， 会更快一些。所以游戏体验方面的话也会比较受关注一些， 但就是很多都是男生为主，那女生怎么办？ 女生很简单，第一个产品颜值，第二个拍照要好看，其他无所谓。 无所谓， 对。 嗯，美图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选择的空间。 是的， 很多女生们真的是特别就冲它的软件的优化还有这个镜头。 美图手机吗？ 对，美图手机。 其实很多女生宁愿我就买一个手机就为拍照用，她都愿意背两个手机在身上。 因为美图还是它单会有这个定制的这个自拍杆，就是美少女战士自拍杆。 是吗？ 它那个定制版的产品是买不到的，当时要加价的。嗯，就是什么 Hello Kitty 版啊，美少女战士版啊，需要加价去买。 对啊， 一般没有货这样子。 所以抢的还挺好。 对， 嗯，所以女生们的要求比较明显，就两点，颜值拍照， 拍照 没了。 嗯 嗯，因为女生有包包，所以她可能不太会在乎手机的大小啊、分量啊什么的。你反正包里边也东西挺多的。 嗯，现在好多男孩女孩都是，他会都有两个手机， 嗯， 一个主号，一个副号。 对， 像之前的话，可能女孩为了两个手机号的话，可能再加一个自拍神器，像一个索尼，买一个索尼的那个拍照那个东西， 嗯， 确实很好，但是价格高，只能当拍照用。 对， 现在美图的话，你想既可以打电话，又可以发微信，正常使用，同时呢还可以当备用机， 嗯， 就很方便，而且拍照非常好看嘛。嗯， 没错啊，那这是在需求方面，需求里面其实还会再说到一点这个关于需求啊，它的这些指标跟价格的一种类比，那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那有些人会说，那能满足我的需求都挺贵的，有没有那种 中间地带，是不是？ 哎， 就是性价比高 平衡的， 又可以满足我的需求，然后在价格方面有优势，嗯，然后在我不太重视的那些地方就能省则省，可以把成本就拉下来的那种。 对对对， 没错，我觉得这样的，第一个呢，选择我如果是学生选的话，考虑家庭的话，我觉得价格是第一考虑的。 嗯， 但虽然说我把这个没有排在第一位，但是我觉得它是第一考虑的，毕竟是花家里的钱。 对， 然后呢，性价比部分呢，根据自己预算来看，可以从不同的价格区间来相应找出性价比，或者说哪个功能更符合自己要求的。 嗯， 这样好一些。 性能和价格的这种比，其实有的时候会存在一些小矛盾，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越来啊，这个预算会越加越高。 是的， 对，你就下不来了，把自己下得 很高。但是你会发现，现在配置跟价格完全是成正比的， 嗯， 因为物价成本跟硬件成本是在那放着的，所以说主要还是看自己预算吧。 看预算吧，还是。 对， 嗯。 所以我们大概介绍几款吧，就大概。 咱们按照 对于学生朋友来说， 对 吧？ 预算为这个档次。啊，和级别咱们挨个说一说吧。 我们首先说，对于这个学生朋友，尤其大学生朋友来说，他们可以接受的价格区间应该首先就是千元机到2000元左右的机型。 对，首先这是第一个档次了，来看一下啊。 咱们了解一下第一个梯队。咱们先说一下要求吧，手机产品目前需求的条件啊，大概的一个学生朋友要求就是品牌、颜值、拍照、硬件的性能还有价格，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些因素。然后咱们从相对低一点的开始说，千元机的品类目前市面上可以选择，比如荣耀9i，它现在目前的配置有4+64是1399起， 嗯， 联想的 Z5 是6+641299起，然后小米的6X 是4+641399起，这三款基本上是千元机啊。 对， 嗯，来，凯宇呢，跟我们说说看这个千元机产品该怎么选。 这三款产品的话我都体验过， 嗯， 然后这三款产品我第一个呢就是综合性能都很强，而且配置方面也都没问题，打游戏也好拍照也好都是很好的产品， 嗯， 然后价格部分我觉得很能接受，因为从目前市面上的硬件产品价格来看的话，他们这个硬件的本来底价就已经很高， 嗯， 他们卖这个价格的话基本上其实利润很小， 嗯， 所以说他们性价比都很高，所以我建议他们千元机的话可以选择这三款产品，而且都是大品牌，这包括这个服务也好，售后也好，包括它这个软硬件的性能也好，都是很稳定、很不错的。 那这三款产品，就是你觉得比较值得推荐的性能综合比，应该排名是不是按照我们现在今天刚刚提到顺序？反正我个人觉得，在这三款这产品里面，我觉得荣耀9i相对顺畅， 对的 的多，我觉得 大平台的产品还是不错的。 嗯， 然后其次是小米跟联想其实差不多。 嗯 啊，小米也是大平台嘛，像他们那个团队还是挺厉害的。联想这个 Z5 呢，是其实这个产品可以单独讲一讲，就是联想手机的 重回手机市场的一个第一款产品， 对， 很诚意之作， 嗯， 就是它的价格非常非常低， 嗯， 按它那个配置来讲的话，应该可以达到1599左右的价格，它做了1299， 对， 但听他们自己人讲，每台产品都是赔钱的，我就可以选择一下，可以试试。 那这个联想 Z5 和小米 6S 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待机情况呢，他们的电池容量 待机的话现在 是 这样的， 小米是比较强一点， 嗯，对，小米要强一点，然后其实如果说不打游戏的话一天使用是正常的，没问题， 嗯嗯， 但打游戏的话就不太好讲了， 哦，嗯，所以基本上这三款产品来说我们比较，首先这个荣耀 9i 在性价比方面，而且就是尤其它是一个以游戏定制的手机嘛，所以呢对于手游来说流畅度肯定要更好一些， 对对对， 嗯，然后下面我们就进入到第二档，就是1500到2000档位。那现在目前候选的几个机型，一个是荣耀 V10， 这也是今年新出的机型，4+641898元起，锤子坚果 Pro 2，这是6+6414997。 刚刚我们提到过的这款啊， 对，还有荣耀9青春版4+64是1599起。那这三款手机，就是怎么样的凯宇，给我们分析一下。 荣耀 V10 在当发布会之后一度会对吹宠，然后大家都非常喜欢这机器， 嗯， 性价比也好，在当时那个阶段跟它竞争的产品也不多， 对， 所以说非常非常好，当时那个阶段。然后现在后来我觉得锤子这个产品呢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嗯， 只不过像刚才你也讲过可能会更偏向于男孩子一些， 哦， 它的硬朗的设计的话好多女孩不太喜欢， 长得不美是吧， 可以这样讲，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 哦， 而且我更喜欢黑色一些， 对，我说我刚才就说这几款里面好像就黑色还行， 对，你白色的话其实很好看，但是我觉得有点娘，我不太喜欢， 因为那个边儿，因为还是那句话，因为它有点宽， 嗯， 所以呢它白色就特别愣，就很突出，那黑色它就看不太出来，因为屏幕在不亮的时候它是黑色的， 可以讲理解为理工男的标配，我觉得可以这样讲， 对， IT 男标配嘛， 对对 锤子这名儿就很硬朗了，已经。 对 对，所以人家起名叫坚果嘛，人家不用叫锤子，这个 已经开始转变了，颜色也开始转变， 慢慢来。这个老罗的这个转变有点慢啊，说实话。 对， 应该就是秒变才对。来， 已经慢慢开始接受市场的一个这个大的趋势了，开始把这个价格也好，各方面都开始做转变了。 嗯，我们有时候发现老罗其实这个动作啊，应该是不能再等了，他老是愿意去等一等。 慢慢拍是不是？ 慢慢拍啊， 就是这个精工细琢，这个确实是必要，但是太长的话，确实有点影响市场。 就是匠心跟效率这两个是不能够同时进行吗？不，应该是同时进行。 我觉得你看你产什么东西吧， 嗯， 如果是一个文化遗产的话，应该匠心， 嗯， 但是这是一个新时代的科技产品，科技产品有的时候速度是一个制胜因素之一嘛。 就是说你发布完了这个产品之后，你得能够有量产，能买得到才行。你不能说我老跳票老无货，那你发它干嘛呢，对吧？ 对， 嗯， 而且你这个是商品，就为了售卖的。 对啊， 我说你要是以公益形式的话，那我完全可以理解，毕竟是为了公司运营嘛。 以后就可以做坚果 Virtu Pro 2啊， 好操心我们。 对，我们现在干脆买8848得了，对不对？ 哎，8848，诺基亚是不是？ 不哪儿，诺基亚呀， 那个 就是电信合作款， 非常高端的产品。 嗯， 都是成功人士的标配。 是不是诺基亚的？ 不是诺基亚， 不是诺基亚的， 是国货品牌。 嗯，中国品牌。嗯， 哦，好吧，咱们说下。 最便宜的1万多。 哦，是吗？ 学生不要想，哦，肯定是不会。 那肯定不行。对对对，嗯，来继续看啊。 这三款里面，我个人喜欢荣耀10。 荣耀 V10， 嗯， 对， 嗯， 荣耀 V10啊，荣耀9青春版，它都比较大众化，就是各个阶段人群都可以使用，男孩女孩都可以。 嗯， 但是呢，坚果的话，锤子坚果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的局限性，但因为它的外观设计， 嗯， 可能会有一点，包括它系统的话，好多女孩子也没有那么， 就是你要去学习它，你要去适应它，所以它会有一个安卓机，还需要我再有一种新的学习成本，这个事儿很多人不能忍。 是的，就用户习惯已经定性了，你要再去改变它的话，需要花很长时间。 对啊，对啊，所以很多人觉得我明明我已经。我都在用安卓了，你又给我改了乱七八糟，我怎么办？我一定要适应你吗？凭什么啊？ 对 对，这个时代， 这个市场需要创新，但是可能还有一些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哈， 嗯， 用户习惯也好，尽量不要去跟他对着来。 没错没错，这就是对于一个市场用户心理学的一个分析了。 对， 嗯，就是1500到2000这样的一个档位的产品，你看荣耀占了两席的推荐哈。我们再来看往上边再加一档的话，应该是2000到3000元档位了。 嗯。 这个层次的机器稍微多了一些， 是， 嗯， 其实挺对吧？这真是不少，我们列了只有几个而已。其实真正符合这个价位区间的话，真的是不少啊。包括小米18， 我觉得现在2000到3000档位应该是现在手机的一个主力的段位， 对对对， 是不是？ 对， 这是手机厂商主要争的段位，这样子 就是安卓的一个主流单位， 对， 兵家必争之地啊。 或者说是这样，低端产品利润太薄，可能不太喜欢做，高端产品的话好多品牌上不去，没办法，只能这个产品这个领域 中端啊，中高端一 点 中高端算是 拿出来呢，又有面子，又觉得新奇好玩，又漂亮啊，用的也不差，用的也不差啊，所以呢就会出现了有像小米八，包括像是 vivo 的 X21之前要评价指纹版啊，包括还有像是 OPPO 的 R15， 就上一代 OPPO 的这个产品，包括还有像荣耀 Note 10啊，都是你成为了这个2000到3000元档位区间的一个产品的首选。 对， 那这几部手机的话，各个的优势和劣势你怎么看呢？ 先从 vivo 开始讲起啊。 vivo X21 它是第一款屏下指纹产品， 对 对，当时非常新颖，而且它那个屏下指纹可以把上面这个刘海屏给去掉，这个设计我觉得非常喜欢。我个人认为苹果的刘海屏是因为它的摄像头那个技术瓶颈没法过去，才留了这个刘海，没想到在中国当做主流去做了。但是 vivo 能把这块做掉，我觉得从技术方面还是很大的创新。然后它的价格当时也很合理，而6+6+128，这个无论是你拍照片存的日常使用的话是没问题的，可能机器用的坏的话你内存也不会用完。 而且当时拍照效果也非常好，你们苗山还记得吗？当时我们做拍照实验的时候，你会最爱的还是来自于 vivo X21 那款的拍照效果。 对，我其实从那个 vivo 今年以来的几款产品我还都挺喜欢的，包括 Nex 其实也挺好的。 Nex 那当然那是属于概念机嘛， 对， 对不对？ 而且 vivo 就在拍照方面总体来说它的颜色比较平衡，饱和度也并没有过高或过低，然后看上去是比较舒服的， 不油腻。 对，而且它操作系统也比较简洁，运行速度我觉得可以，所以整体来说还是挺好的。 而且价格的话呢又比较的合理， 对， 3000元以内。 对 啊，再来看那就是 vivo X21对于女生来讲还是不错的选择， 对，性价比挺好的。 而且说实话屏幕指纹屏下指纹那个事儿不太容易过时这个事儿， 而且它那个X21当时在同一时间段应该它是最先进的一个，最开始有屏下指纹 的 对吧？ 没错， 而且真正实现全面屏应该是它吧，当时 可以这样理解 对吧？当时是 刘海屏我觉得还是有缺陷， 对，它应该是当时最早实现全面屏而且屏下指纹的。 对对对，它起码取消了那个指纹那个识别的按钮， 对， 也没有在背面， 嗯， 这个非常好啊。 而且你知道吗，当你那个解锁的时候那个屏幕那个震动的手感，感觉很好， 很酷， 对， 感觉真的是很有高科技的质感， 很棒 啊。对 对，现在屏下指纹技术也在发展，然后现在新产品的话速会更快。对， 那这是 X21， 那凯宇的话会选择 X21 更多一点还是 R15 更多一点呢？ 相比之下 X21 更多一点吧。 哦， 但是荣耀的 Note 10应该是也挺有竞争力的，其实我记得 是的。其实咱们 它屏大呀，将近7寸呢， 对，就舒服嘛。 对呀， 而且 Note 系列总体来说都是还挺是吧？就是 性价比很好。就是有一个规律，我感觉像 Note 系列的产品，无论哪一家都还不错。像是升级版一样，我觉得还可以。 那都是大屏系列产品。那荣耀 Note 10的话，它对于这个这么大的屏幕，而且它有这个双 Turbo 啊。它所以游戏这个体验会非常好，它有一个按键你还记得吗？这个按键一按的话开启这个 Turbo 模式了以后你游戏会很爽快，当时玩 到底爽到哪儿？ 不卡呀， 首先屏大已经很有优势， 屏大呀， 它是一个加速器的模式什么相当于， 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说可以，或者说把后台所有软件以优先游戏为主， 对对对， 这个通道这样子。 所以当时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你不是还挺尽兴吗？ Note 10 我可能最近颈椎变不好了 啊， 新的都是为了工作，你知道吗？ 这还好是大屏，要小屏的话你还更不好。 我是坐上了这个节目才开始玩王者的。 你意思是被我带沟里了呗？ 而且我现在已经打到30级了，只有我现在才打了也就不到两个月吧，应该。 我现在准备重新下个游戏，准备下一个游戏叫做《红色警戒》 啊，这个不要 了吧？有手机版。 你还是参加吃鸡吧，这样咱俩区别两个。 游戏还挺有情怀的，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有情怀，我更爱玩一种有情怀的东西。老 红色警戒啊，像什么英雄争霸呀、啊，那些都是当时必须要玩。 包括帝国时代呀、啊、什么。 你可以玩玩大航海，其实还可以长历史、讲文化。 RPG 这玩意儿，我觉得太费劲，耗时间。 其实都是扮演，就是王者，其实也是一种 RPG 嘛，要英雄。 玩明星三缺一呢？也是扮演。明星三缺一都好玩。 哎，那个台词怎么说呀？ 什么玩意儿？台词吗？ 对对对， 啊，就是樱桃小口带把刀，我是红中啊，对不对？ 哇，好棒， 还有什么？一只蛤蟆水上漂，青蛙。 你真的没少玩哎， 没少玩，倒背如流，我跟你讲。 哎，有的时候下播我们应该做一个那些年我们一起争的游戏， 下次我们就可以直接开这个手机投屏做手游直播，好不好？ 好，想玩，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等等等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来，我们继续聊回来哈。那个属于一会儿我们要说这个送给小朋友们的小玩意儿。 对，其实不得不提啊，虽然我们并不提倡同学们玩手游或玩游戏，但是这个童年时光或少年青春时光里，游戏是真的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童年时光啊，过去就没了，对吧？还不让我们好好玩玩。我们两个各执一词哈。 关于这个话题，我相信很多朋友想说，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我们该休息一下了，我是苗山。 好的，我是常小豪。哎，不是，你是？ 我是东城 Coco 李。 哎，我是建外高以翔。我们的嘉宾呢，他就是 孟京宋承宪。 宋承宪， 你真好意思说。 还有底气。 我们一会儿见，马上回来休息一下。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望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的粉丝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各位听友网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每周五晚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我旁边这位女生呢是东城 Coco 李李文苗山，你好。 大家好，我是苗山。 那另外呢，我们的苗山旁边我们的嘉宾啊，就是非常著名的一位数码评论员，欢迎一下望京宋承宪刘凯宇。哎，非常正经八百啊。 哎，人家上半身的哎，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就是 忘了说，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建外高以翔常小航。 哎，谢谢大家， 今天整个直播间都哎呀就是到处 三位大明星嘛。 对，而且 今天开心的， 而且我们的凯宇刚才说了非常有底气， 就星光灿烂，对吧？这种感觉。 哦，你原来也是建外罗中旭。 哎呀，我觉得这个岁月留下来很多很多的好玩的痕迹。 对，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也是， 在你不唱这首歌之前，我一直定义你为10年后的你。 蔡国庆是吗？ 对，十年后的你、 哦、 一下因为罗中旭这个名字把这个时间又往前拉了十年。 没关系，我们都是听着父母还慢慢那一辈的歌长大的。 对 啊、哦、对啊，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数码礼物的话题，给自己要制备什么样的一些数码礼物。刚刚聊的是手机类哈，聊的是2000到3000档位当中的内容。我们聊过了荣耀10 Note 10，聊过了 vivo 的 X21 和 OPPO 的 R15。 到 OPPO R15 这儿，我看这个我们的呈现啊，他这个磕歪了一下不知道为啥，你会为什么对 OPPO R15 有一点点的就是犹豫呢？ 它有17了呀。 哦，它有 OPPO 的 R17， 对，这倒是。嗯， 再给我摸摸。 我是这样的，我觉得可以。 你给我解锁了，让我摸一下。 它没有锁 ，对。 有全是连。 好， 好好好， 你接着介绍你的15。 嗯、好， 15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对它期望太高，当时它没有带来更多黑科技，而是很平稳的出来了。我觉得是没问题， 期望值过高， 对对对对。 嗯， 我觉得 vivo 已经出了这样的一个产品技术，然后 OPPO 会是怎么样呢？会期望很高， 结果发现， 结果虽然性价比很高，但是没有更多的黑科技带给我，可能会有一点点失望。 因为你想 ，X21 的不屏下指纹版是2798， 嗯。 屏下指纹版是3299吧，好像多少钱？所以 OPPO R15 跟 vivo 的 X21 差价不大， 对。 但是它呢，可能性能相对来讲比较的，也不能叫中庸，它可能就是比较的稳， 对， 嗯，一直保持当时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就是可能没有给到你很惊讶的这种使用体验。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也是让我们觉得 OPPO R15 可能在那个时代当中有点点小落败的原因，是吗？ 对。 所以人家才要打R11的翻身仗嘛。 对对对、嗯，而且你会发现现在的价格它要比 vivo 还便宜100块。 嗯， 就便宜100块啊？ 对啊，这便宜 100块，100块都是利润呢。 但是其实他们两个品牌在很多系列产品其实是互相可比较的，是吧？是比着产的。 他们一直是好兄弟，没有从来都没有竞争过。 对，从来不竞争的。 对。 但是我们会觉得从来都是两个人都是以这个齐步走的感觉。 对 对，如果你买了某江卫视，那个人就买了某海卫视的节目，是吧？一定是跻身就是地方卫视的一线综艺节目。 对对对， 其实可以完全是对标了这个姿态出现，但是反正从来没对标过，这点很厉害。 嗯，很有意思啊，这个算是很和气生财。 对， 但另外一家总跟人对标。的小米的产品，包括其实还有一家，哎，一家不对，一家要贵一些了， 一家贵一点点。 小米8的价格跟 OPPO 的 R15 一样，嗯，那小米8为什么没有那么值得人们关注呢？ 因为是这样的，就小米那个品牌在很多年已经被人家定位就是级别没有那么高，因为它这个价格从红米开始做起，红米是红明星产品，所以这个品牌定位可能被定的比较低， 比较便宜的产品。 如果说你看这个将近中高档这个产品的话，很多人就会选择 OPPO 和 vivo。 嗯， 还是刚我说那句话，就是明星效应还是很明显的。 对， 包括你看到处可以看见 OPPO 和 vivo 广告，但小米就不一定可能到处能看到。 小米的话，最多的话可能就公交站牌， 对， 就没了。 而且近两年才开始上，之前都没有， 之前没有太见过。 对， 但是小米的印度很火啊，但是印度火的也不是小米的高端机型。都是一些入门款的机型。 哎，你知道吗？我发现小米的用户啊，就是很忠诚，就他们的忠诚度很高，对吧？真正的米粉，他们通常就是还不光购置，是吗？ 广西。 你像我们同事有一个某勇这位同学，真的全家的电器都是小米，他们一旦喜欢了，真愿意把全家都变成智慧的， 其实挺省心的一件事，生态链产品嘛，对吧？那我买了一样，那我就可以用这个软件可以搭配其他的产品， 对， 能够让自己家里边组建成一个这个小米生态链。那无论是说这个一些小的厨房电器、 嗯、 啊，一些冰洗啊，包括空调、新风，包括坐便器、台灯，都有小米的产品。 对， 嗯， 小米的产品可以说你想到的能市面上买到的它基本都有。 对， 连毛巾、牙刷都有卖。 啊、哇。 毛巾、牙刷、 毛巾啊，牙刷、电动牙刷、嗯、都会有。 哇，哎，我想插一句啊，我刚才在你说话的时候，我偷偷拍 了 你一张。 嗯，下一句吧。 哎，我就发现，你看它就是自动虚化， 特别像高以翔，是吧？ 对，不，这不就是高以翔吗？ 嗯，本翔是吗？ 啊，我就想说，他在这个自然光情况下拍的人像，它、嗯、有一个自动虚化，而且它虚化的比例是很好的，就是由远到近。 你要知道，你用的材质是 R17，不是 Pro。 对， 嗯，如果是 Pro 的话，效果会更好。 但是你 放点 X 效果也会更好一点，我觉得 是吗？但是你看它的层次， 我看一下， 你看它首先你的后面的电脑， 你用的是人像模式吗？ 对，自然光的人像模式，而且没有加任何的操作。 哦，它会把 它虚化的非常舒服，在于比如说离你近一点的东西和离你更远的，它的那个虚的距离感 程度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它很真实。 对对对，我们还可以再调这个光线的模式，再可以再调轮廓光啊，还是化妆室的光线啊，还有这个来自于 OPPO R17独特的这个叫双色光，就是这个蓝红双色很有意思。就是标志性的它的颜色的光线。 现在那个相机自带软件优化已经慢慢的可以替代这个后期软件处理了。 真的是。 是这样、 啊。所以有时候我会发现其实要不要再安一些第三方的这种修图软件。 哎，我现在觉得安卓手机基本上可以不用这个安装这种新的。 美图啊什么的。 对对，这些 APP 了。 像什么身高啊脸啊鼻子啊眼睛啊还是需要软件去调试。 哎，这需要 FanX 有这个是什么 ?3D 建模。 对。 3D 建模是不是、啊、 对, 对。所以对于 OPPO R15 来讲和 VIVO X21 来讲，他们的性能都是不错的。 对， 但小米8的性能又怎样呢？虽然说品牌可能有一些大家伙心里边可能会有一些疙瘩，或者要么人就特别喜爱， 嗯， 要么人可能就完全不太会选择，那么小米8它的独到之处在哪里呢？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媒体聊天时候会讲小米8可以称之为安卓版的 iPhone X 啊，那么高 有人这样讲。对，也是昨天我们刚才有没人聊过一个这个话题，它的综合性能也很强，真的很强、 嗯、综合性能强代表着自己它的就是说它的性能的优化比较好一点，而且对于我们在日常使用时候的流畅度会更好一些。 对，应用场景的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那它有没有更加高档一点的产品出现呢？ 我觉得后期它那个探索版就是 透明 的 那个、嗯、 那个买不到，但那个真的很漂亮，但那就买不到。 那就是用起来都一样啊， 用起来基本都一样。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们就要再升一个档次了啊。 对， 升到3000块钱以上的机型，看看都有哪些机型。苹果三星可以先放一边不说， 对， 咱就可以聊聊看这个1+6，华为的 P20 系列， OPPO 的 Find X， VIVO 的 NEX， 还有像是刚刚我们梁山手里边这个 OPPO 的 R17 以及 Pro， 还有我们马上应该在9月份就会推出的这个 VIVO 的 X23 啊。 哇，X23都要上了。 对， 22在哪儿？ 没有22， 就没有22，就是 他们只喜欢单数是吗？ X21、X23还真是， 是吧？ 但是没有X19，没有17， 有11跟对都没有，那些13、15好像都没有， 就11直接跳到21，然后就是、 这些代号是很随意的，是不是？ 嗯，吃不准。那你看 OPPO 也一样啊，R15、R17，对吧？R11，它有R8、R9倒是有，嗯，但编号。 这个问题 不太重要， 问住了宋承宪。 有些迭代产品没有上线，然后他就把那几个产品的型号直接就 pass 掉了。 来吧、哦，咱们说说看这些个贵的机器啊，咱们从哪儿说起呢？ 贵的机器，前提是这样，有个大前提就是，第一个，它都有各自的特点， 嗯、 因为已经3000元以上档次的话，基本上不差钱的人了，已经是。 对， 对，然后一加的话，是我个人比较喜欢一加。 嗯， 我这有一台一加 啊， 对， 一 加对。一加产品是一直是有，我觉得是有匠心工艺跟情怀的产品， 嗯， 跟刘作虎的本人有关系，可能是这样，更稳定一些。然后它的产品的话，可能会搭配的各种手机壳，或者可以一起给到你。 对，而且一加的做工是非常好， 是的， 非常好。 一个能在欧美认可的产品，它一定是有自己优势的产品， 没错、 嗯、 啊，永远不会被认可。 其实一加也是不是就是男同学选择的会多一些的？ 一加的他为了把这个局限性打破，他设计了无数种壳子。竹质的也好，彩色的也好、啊、然后那个针织的也好，都会有。 不是说套的手机壳，是手机的背面的版本的不一样。 哦，换背板是吗？ 对对对，但不是随心换、啊。 针织的那个我还蛮感兴趣的。 脏啊，脏，容易脏， 汗容易出手 汗 啊，会身上会 哦吸水是不是？ 我倒觉得像以前出过像凯夫拉材质的呀、啊，包括像是竹子呀、啊，都特别好。 竹子的也有问题，这样问题就是伸长会也会变黄， 也会 变形， 会包浆， 不会变形，嗯、对，包浆， 包 天天盘 会裂，嗯， 包浆， 对呀、啊， 就每天手握 盘着盘手机咔咔盘了盘，发现哎壳以前是竹子味儿，这个原色的，现在变黑了， 紫檀了， 对，紫檀了。 哎，宋城县就可以挖掘。 哎呀，真是，咱慢慢来啊。下面把宋城县活活就挖成了一个邪星。嗯， 可以。 来继续。 然后是这样的，OPPO Find X 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款产品。 嗯， 我这里有一台啊，它这个背光这个渐变色也非常漂亮。 嗯， 就是很明星范儿，我觉得。而且这个玻璃的这个，它是立体的渐变光，不像那种平面 的。对对对，它里面有透视的感觉。 最主要是它这个摄像头很厉害。 嗯，就升起。 第一个真正的全面屏。 对， 全这样。然后加上它上升这个摄像头， 哎， 非常炫酷。 嗯，炫酷。 对。而且拍照效果很好。 它升级了以后，现在这个经过了全新的固件升级之后，效果是不是更好了一些？ 是的， 嗯。 而且它那个，它这个里边有这个 AI 拍照的功能，就是你对准不同物体，它会提示你， 嗯， 是微距、是实物还是人还是咋的，会提示你， 嗯， 一个改变。 对准一看，哎，东城 Coco 里，啪拍完了以后，自动美化成 Coco 里，对。 或者它上面说：“对不起，这不是 Coco 里。” 你有 3D 建模，不怕。 这个产品的夜拍效果非常非常好。 嗯， 哦， 对， 它的夜拍，我想知道和 P 二零比呢？ 嗯 ，P 二零我没有夜拍体验过，说实话啊，这个产品夜拍我体验过无数次，但是真的很清晰。 嗯， 主要是我觉得现在产品最主要就是便捷跟简单。 嗯， 不需要我还得调啊，什么光度和这拉这种，它一下拍出来以后效果很好，这个是所有用户的最大需求。 嗯、 简单， 对， 嗯，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微单要比单反相机还要火的原因。 嗯， 更简单一些。 Find X 啊， 对。 而且用上去感觉很有科技感，很酷，能够会变形的手机， 对， 嗯， 很漂亮。 另外 ，vivo 的 Nex 这个产品，我觉得它还是第一个，要比 OPPO 出来快一点。 对， 确实它，它那个要比更讨巧一点，就只出了一点点。 对， 有很多人会质疑这个产品会不会到底会跌落之类的。 嗯， 那你现在发现很多评测机构已经把这个用来起啤酒 啊， 用摄像头起啤酒， 那么结实， 没有问题，对。很正常 啊， 这样子，而且跌落的话，就从半米的地上跌落的话，它也会自动收回去，也不会损坏。 我的天， 好 点冒险， 好烧包啊！ 这个视频我觉得特别能说明问题，就很多也 就 直接打掉了，对，这样子。 嗯、这个那使用体验方面的话，也还是不错的，是吧？ 对， 拍照的没得 说。OPPO Vivo 是这样的，它可能没有特别特别大的一些亮点，但是它一定是非常非常稳定的，你会一直用， 嗯、 而且它拍照性能一定是领先的。 嗯， 这样就 OK 了。 你再展望一下 X23 吧。 X23 我觉得它的期望你可以跟 OPPO R17 相比， 嗯， 就是这样。其实我觉得 Nex 也好，包括这个那个 Find X 也好，它是一个明星级，不是一些旗舰级。 对， 我觉得热销产品的话，可能还是 R17 跟 X23， 嗯， 还是性价比更高一些，价格更适中一些。嗯嗯，更能被人接受， 没错啊，就是对于这个3000元以上这样的一个单位区间的。下面时间呢，咱们还有十来分钟，赶紧聊说啊，电脑类了这个方面，我觉得也值得一提。那待会儿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来问问看我们的这个宋城县啊。这个电脑方面，刚刚我们提到了小米， 对 小米我们就不用再多说了，联想、戴尔、ThinkPad， 还有像是惠普、苹果这些个，包括微软。这些个产品当中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长处，能不能帮我们去简单总结一下？ 总体来看，从去年到现在啊，现在产品电脑产品基本上已经做到轻便化，然后流畅度更好一些。 嗯， 包括固态硬盘基本上都标配了，已经 对， 都这个很好，就是开机速会很快。然后价位其实还是第一问题，就是你看你的预算是多少？ 对啊， 不同价位的，你可能你5000块的肯定会比4000块的配置高一些，无论内存也好啊，包括显卡也好，都会好很多。 电脑是一分钱一分货， 对的，因为它硬件成本在那放着呢，就是很明显、 嗯。 所以就看大家需求了。 对， 对。 所以虽然是比如说5000的好，但是如果你的这个平时涉猎不到那个领域，那其实你配置那么高也没有必要，对吧？ 这话说，我们还是应该用那句老话讲说，我们不要给那些个你可能用不着的过剩的配置买单。 对，就从实际出发嘛，看实际需要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今天聊到的是针对大学生朋友，那比如说有哪几款产品觉得对于性价比方面对大学生朋友就比较推荐， 这可能要分专业了吧。 哦，除了计算机 可能设计类的肯定会选苹果。 对对对， 嗯， 啊，设计类肯定是 设计类的苹果可能会首选，但价格太高、嗯、 对啊，真的 会是个门槛、啊、 18000的哪里都是。 对， 专业性强一点的专业肯定都会选苹果，我觉得 音频类的 对吧，音频制作、视频后期 设计类的平面的东西肯定会选苹果， 苹果首选。 嗯， 但是对于就是普通的专业，像经管类，像我就是经管学院的嘛， 啊，文学类的， 对， 啊、 文学类的， 码码字、看看剧这种的话，就无所谓了，软件用不到这种， 是吧？ 对。 好，我们分几个类别吧。首先，我们就聊到上网本的选项，对不对？ 上网本现在就是 还有吗？这种东西？ 对，我的意思就是对那种 就是特别 纯上网本，然后是这样的，一般是跟 Pad 结合，它再加个键盘、就 OK 了。 对对， 然后内存大一点，这样子 就是变形式的。 对、 啊， 但是比如像我这种，如果假设我是一个大学生，然后呢，我对这个专业性并没有要求那么高，我也不是计算机专业或后期视频编辑专业的人。 你还有良心说假设自己是大学生？ 我怕被打，我已经说自己是 读出工具， 我已经是 Coco 里了，我不能再叠加这个。然后 这部分我觉得特别适合你的是华为的笔记本， 真的吗？我想知道它的、那个、 有一点就是它边框特别窄， 啊、真的 比较适合你 哦。 还记得当时咱们看的图片吗 ？Mate Book， 真的吗？键盘 漂亮， 键盘舒适吗？就是我喜欢 键盘都没问题， 我喜欢咔哧咔哧的感觉，我喜欢机械键盘， 就是、半机械那种， 对， 又不会特别响， 有点渐层， 对， 嗯， 对， 很有手感。 因为你现在像苹果他们都那个第几代啊，那个蝶式键盘， 嗯， 已经那个一个膜的声音已经是非常非常小了，所以你按下去的这种触感是 没感觉， 有一点弱， 发现手指直接怼 就怼了那个 对对那种手感 桌面 上， 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 Pad 兴盛这么多年，依然就是笔记本电脑很受欢迎的原因，大家还是喜欢有这个过程。 对对对，需要有一种触感。 对， 那么好。华为的这个 Mate Pro 系列非常的便宜，非常的那个薄轻薄，价格呢也会比较划算一些。 对 啊，关键是真的是便携啊，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嗯，那荣耀跟华为的 荣耀我最近体验过几款产品， 嗯， 它相比其他几个品牌来讲的话，性价比还高一些，我觉得， 嗯， 而且很漂亮。 嗯， 就是它跟苹果的笔记本其实有点类似，就是都金属的，然后一固态硬盘反应很快。 嗯， 开机的话估计15秒可以搞定，非常非常快，哦、 非常好， 甚至更快一些。 然后它玩游戏是不是很顺畅？ 你想，它已经固态硬盘了，玩游戏一定没问题了， 一定没问题。对， 会更快。 那你现在老牌呢？像是刚刚我们提到过的曾经的这个宏基啊 ，Acer 对吧？ 对， 像是惠普，还有像是戴尔，包括联想，包括 ThinkPad， 他们又会怎样发力呢？ ThinkPad 最近他们出了几款这个，其实 ThinkPad 最多的印象就是黑的、方的、重的这种感觉，然后待机很长、很商务。 对， 现在已经把这个机器做得越来越薄，确实。 像 Carbon 系列，对吧？ 对， 嗯， 但是很贵，但确实很还不错。 对、啊， 可能好多人用苹果用不太习惯，它就是首选。 嗯， 这样子高端商务机算是。然后像戴尔的也出几款产品还不错。 嗯， 但是呢，我觉得它重量稍稍重了那么一点点。 对， 对女孩来讲的话，确实有点。不太喜欢， 嗯， 而戴尔他们 说是因为电池贵吗？哦，不，是因为电池沉吗？所以它重， 不太一样，就是它的设计里边可能用的材质不太一样，可能有航空铝啊，可能是金属啊，这都不太一样。 哦，材质就会重。 但是你要是钛金的，那肯定不轻，对吧？ 对、 嗯、对对对。 你要舍不得的话，那就没办法，那你 都是成本，对它定价都有关系的， 这、啊、都是成本。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咱们没有提到的，就是微软的这个Surface 系列产品， Surface， 无论是 Surface Laptop 还是 Surface Pro。我觉得都有各有各的长处。 是的 ，Surface Laptop， 因为我一直在用 Surface Laptop， 我感觉还是非常方便和而且实用。它真的是一个成系统的，就是成熟的笔记本电脑产品。 对， 但 Surface Pro 给到我的感觉可能就没有那么理想，它可能还有点麻烦用起来。 我记得这产品应该是触控的屏幕，对吗？ 对对对，都是触控屏幕。 对这个产品，我觉得这样就很方便。 嗯， 其实很多人也会选择苹果，就第一个呢，系统不太喜欢；第二个价格太高，也太重。我可能很多人会选择 Surface， 对， 主要原因。 对对对， 而且它微软的产品确实要跟国内产品有区别， 对， 才敢去。 而且毕竟它是 Windows 嘛 ，Windows 的话，我可能很多人更容易上手一些。 对， 而且 Win10 跑的是飞快，嗯、 是。 而且用起来也越来越简单了，不像以前那会儿使用起来呢，可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学习成本啊。Win10 的成本很低。 嗯， 对。 嗯，那么就是在电脑方面啊。 好，我们现在看看平板产品。 哎，平板方面，那无非就是 iPad， 各种 Pad， 还有什么 Pad 呀？ 安卓的其实有一些，但是现在安卓的机器的性价比没有那么高。 嗯， 因为现在所有的配置名头叫得越来越响，升级迭代名字的升级，但其实性能迭代并不是很大。 嗯， 而且就是在安卓系统方面，那个 Pad 的升级或者代谢新产品的速度也不是很快，是吧？应该不是主打。 平板市场萎缩的特别严重， 对吧？应该不是安卓的主打产品。 嗯、对对对，所以说可能如果用 Pad 的产品的话，可能很多人还是用来去仅供娱乐阅读。 对， 就仅此而已。 你喜欢用 Pad 吗？ 我不太喜欢。 对我来说 ，Pad 就是一个大号 iTouch。 但是 它就是看电影，在床上看电影用的东西。 对，那我觉得无屏电视也可以。 iPad 有几种功能场景，一种就是用来娱乐，另外一种是用来工作。工作当中它会配合相关的外置的这种硬件产品，比方说 GoPro。GoPro 它的这种 软件，你可以支持大屏幕的分屏管理，包括有一些像大疆的软件产品，你可以进行这种当监视器用，还有就是有一些数字调音台，你可以在 iPad 里边进行这种调整，会非常方便。 但是随着现在这个笔记本电脑发展越来越轻薄，其实它真的也可以替代 iPad， 而且它的手感各方面应用操作更加顺畅一些，是不是？这也是 iPad 现在并没有很好发展的一个 有一点点尴尬，是吧？ 是吧？ 对。继续来看啊，我们聊过了 iPad 之后，我们给儿童产品留一点点时间吧。啊，就是低龄的 小学的同学们， 哎，对。尤其呢，像是智能手表应该成为了主流趋势，这就让我们来说一下吧。 春天你在哪儿？是那个吗？ 就是那个，对 对。 现在其实你发现，其实在三年级以下学生戴的更多一些，三级以上可能又有自己的自尊了也好干嘛，他就觉得这个很幼稚。 自尊， 对，小孩子现在成熟很早的， 对 对, 对， 他们觉得戴了个手表，每天爸妈打电话、出头像、点击会很尴尬。 嗯， 然后你会发现，现在从五岁开始，好多小朋友就开始戴了，而你现在市面上会大街上也会很多。很方便，确实很方便。 嗯， 这里边我简单的列了几组，就是品牌类的话，可能现在也比较被垄断，就是小天才、小米跟360， 嗯， 这几款。然后价格我觉得比较合适的是300多，这个产品系列也是目前市面上最多的一个产品。基本上防水功能啊、通话功能啊，还有好多像1300多的带视频功能的，这300多倒不带啊。 嗯， 日常使用的话，比如说定位到你在哪里，然后通话很方便、很便捷。 嗯， 也不会给孩子带来更多的一些什么娱乐啊，跟游戏不会影响他的生活跟学习， 嗯， 更便捷一些，主要是沟通更方便一些， 就是价格还比较低廉一些，而且使用更方便。 对， 关键不要给孩子们带来一些使用中的压力， 对， 就是说他最好不要认为他会有一种存在，最好不过这是。 但这里面为什么没有小布呢？ 那算是智能家居机器人了， 哦， 对，那带不走啊，这个东西。 嗯，哎，那要这么说，其实刚才我听您分析，这个智能手表对于这个低龄的同学们来说，其实还挺有用的啊。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是手表这种产品，可能是也是未来就是作为一种对于孩子的培养的一个非常好的入口，未来是很大的一个空间的，可以 做。对，它有这个定位，对于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安全什么的，还是有帮助的。 没错啊，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也再次感谢一下我们的这个望京宋长线啊，这个刘凯玉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这样的一个开学季的数码礼物这样的话题了。 对，新开学了，大家有没有准备好呢？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也依然是送出这样的一首音乐吧啊，这也是来自于冯绍刚、黄轩啊。等等位一块儿来去演绎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的作品了，也希望您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这样的潮流梦工厂周末版本的智享生活数码单元啊。我是， 你是剑外高一翔常小航， 我谢谢你，你是， 我是东城 Coco 李苗山。 好嘞好嘞好嘞，在这儿跟朋友们拜早年，不是那个祝那个您周末愉快啊，对， 祝大家周末愉快，天天开心。 好, 好, 好, 好嘞，我们应该说是周一再见了是吧？ 我周日我先见，周一咱们俩再见。 啊 好, 好，没问题，各位朋友们周末愉快，稍后将会是活力明日此一刻。 在我生命每一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可是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幸运的时光曾陪他们开放，他还在开吗？